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十七节，我是这样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再次的召聚你的儿女，你的百姓，你的仆人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爱子的身体。我们一同亲近你，恳求你吸引我们，恳求你吸引我们一同来思想，一同来感受你的话语，以至于在你的话语里，我们就更认识你是谁，你的爱子是谁，我们是谁。天父，以至于这样的认识，就极其我们渴望回应你，我们渴望爱慕你，我们渴望亲近，更亲近你。求你打开你百姓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引领你的仆人说福音，也引领我们众人听福音，并且让我们一同顺从圣灵的引领，一同在这里，在那里，在家里，在教会里，在办公室里，在朋友圈里，我们都一同活出福音，活得更像你的爱子，对抗罪，活得更像你的爱子，来荣耀你。天父，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你悦纳，求你引领我们把这看似抽象的祷告逐步逐步的化为我们真切的实际。奉你爱子的名，阿们阿们。由于我们上次讲的加拉太书三章的时间是在去年11月，好久好久以前，所以在开始今天的15到25节之前，让我们先前情提要1到14节一下。在加拉太书的前半段，保罗想要对加拉太信徒论证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想要向他们说明一个主题，证明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这个主题就是称义跟圣灵。 称义与圣灵是借着信心领受的，是借着信心领受的，而不是借着善行赚取的。是信心而不是善行，是领受而不是赚取，而无法赚取。所以他在一到五节保罗就先从加拉太信徒当初领受圣灵的经历开始谈起。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遵行律法还是因听信福音呢？第二节，你们受了圣灵是因遵行律法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很显然的，保罗要他们回想，你们就是借着信心领受的，而不是借着善行赚取的，对吗？接着在六到十四节，保罗继续提到亚伯拉罕被称为义的经历。他引用了创世纪十五章的经文说，亚伯拉罕和你们一样，他被称为义，也是借着信心领受的，而不是借着善行赚取的。所以在第六节他就做一个结，他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了。然后保罗就借着亚伯拉罕这条线索，他继续带领我们，继续带领当时他的听众读者，以及带领现在的听众读者，我们继续来思想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应许是今天经文十五到二十五节当中的关键的字，总共出现了七次。在这个今天经文的前半段十五到十八节，保罗首先表达，那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他不会受到摩西之约当中律法的影响。在十五到十八节，今天经文可以分成两个小段落，在前面这个小段落十五到十八节，保罗首先表达，根据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他首先表达这个应许他不会受到律法的影响。不受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关键原因、核心的原因在于，应许的本质是恒久不变的。应许的本质是恒久不变的，因此他不会因为那430年之后才出现的律法而改变。应许他不能被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让我们来仔细看经文。15节，保罗说，照着人的常话说，也就是照着你们的常识来说，或者也可以被理解成，让我从日常生活当中举一个例子来说。什么例子呢？保罗举的例子是，虽然是人的文约，但若已经立定了，一旦生效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保罗在这里所指那人的常话、人的常识里的那个文约，那个约是指什么？是指和处理遗产有关的约，或者我们更直接理解的就是指遗嘱了。遗嘱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它不是双方沟通协调之后的结果。比如说，我要立一个遗嘱给我的孩子，不是我跟我的孩子讨价还价之后的结果，不是的，而是单方面，我单方面的一个宣告跟赠与，这是它的第一个特性，遗嘱的第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遗嘱在当时代，如果按着某些条件立定了，就不能被更改，也不能被撤销。由于遗嘱有这两个特性，和应许很极度的相似，因此保罗在这里将遗嘱之约拿来和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做类比。他说，如果遗嘱之约都是如此，在立定之后便不得再更改或撤销，那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约中的应许不是应该更是如此吗？如果在人的法庭里所立的约都尚且如此了， 何况在天上的法庭里，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不是应该更是如此吗？所以亚伯拉罕之约它是很久不变的，它真的是如此。在上帝与亚伯拉罕 一族立定之后，就不得再更改或撤销。接着十六节，保罗继续补充，他补充他说，这很久不变的亚伯拉罕之约和约中的应许继承人是谁？他说不是别人，而是基督。所以十六节的后半他说，不是说众子孙指着很多人，而乃是说那一个子孙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他首先关乎于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子孙，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也因此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应许，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他首先优先关乎于基督。所以万国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万国都必因基督而得到福音之福。也就是说，因着基督，借着信心，万国那跟从他的罪都得到赦免，被称为义，与父神和好，得以活得像一个人一样。然后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了，所以那约中的应许就从那一个子孙基督流向与基督联合的我们。所以曾经有人这样说，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首先是给基督的应许，然后在基督里又归给了所有信他的人，我们，以至于在基督里，并且从基督里，我们得着所需要的一切。接着，保罗在十七节，他点出来，应许和律法出现的时点很相近吗？很靠近吗？没有，很远，对不对？有明显的区隔，对不对？应许早了律法430年出现。那既然应许的本质是很久不变的，律法又隔了这么久才出现，那应许会受到律法的影响吗？不会，对不对？当然不会，对不对？应许它不能被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十七节。但是对此有一群人不表认同，假教师们不表认同，他们认为律法晚出现的这个事实暗示着在那之前出现的应许是不足够的，所以才需要之后出现的律法来补足它，甚至取代它。他们就是以此来支持他们那个说法，那个说法是，所以啊，你们要先靠信应许入门，然后接着怎样，你要再借着行律法来让你们成全你们，来让你们更好啊。对此保罗严正的表示，啊，这根本是什么，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应许的本质既然是很久不变的，已经立定，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那么律法晚出现的这个事实，只是更加印证着律法完全无法影响应许。所以应该如十七节后半所说的，应许它不能被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这才对。接着，保罗继续在十八节的前半说，那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也就是说，承受约中产业的方法不外乎有几种，有两种，对不对？如果不是律法就是应许，对吗？而且只能二选一，这两种只能二选一，要么是他，要么是他。而上帝选择了哪一种方法来让亚伯拉罕承受那约中的产业呢？十八节的后半，上帝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所以上帝选择了应许而非律法，来让亚伯拉罕承受约中的产业。而既然上帝是凭着应许借着信心把约中的产业赐给亚伯拉罕，那上帝也应该是凭着应许借着信心把他在基督里的产业赐给加拉太信徒和我们等等亚伯拉罕的子孙。 OK， 既然上帝是凭着应许借着信心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那现在上帝也应该是凭着应许借着信心把基督里的产业赐给我们与加拉太信徒等等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是凭着应许借着信心，而不是凭着律法借着行为。这再次对抗着假教师他们的说法，因为假教师再次宣扬着，哦，不行，我们要先靠着信应许入门，哦，进你入门了之后怎样，你要再靠行律法加强你，让你更好更美。保罗说不是如此，从头到尾我们都是凭着应许借着信心。而上帝会这样选择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呼应着我们这一系列成人主日学 的内容。上帝会这样选择背后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世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人可以完全的遵行律法，没有人可以凭着律法借着行为来赢得上帝的产业。所以上帝选择了凭着应许借着信心将约中的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将基督里的产业赐给加拉太信徒和我们。这是上帝按着他的主权与他的恩典所选择的他的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上帝他凭着应许施行恩典，而我们则借着信心领受恩典。接着我们要进入今天经文的第二小个段落，19到25节。19到25节连接于前面那个小段落15到18节可能会产生的一个很自然，可能会很自然产生的一个小节，那就是李鹏，你按着刚刚经文所说那15到18节很绕口，一直比来比去，一直弄来弄去，是什么应许跟律法，对不对？一直弄来弄去弄来弄去，所以这样说起来律法好像很挺不堪的。那它为什么要存在呢？因为应许很好啊，应许好棒棒啊，啊律法那但为什么在救赎历史当中上帝要让律法存在呢？保罗对此在19节他就开始他的自问自答。19节的最前面他问，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接着他首先回答，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律法是为过犯天上的，或者我们可以译为律法是为了指出什么是过犯而设的，律法是为了指出什么是过犯而设的。而在律法指出人的过犯，显明人的罪之后，不服上帝的罪人就更想犯罪了。我们被指出来，我们可能会说，我李鹏可能会说，你凭什么啊？你凭什么借着律法指出我的过犯，指明我的罪啊？你凭什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是这样说的，他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但律法来了，使得过犯增加。这听起来很卑鄙是吗？的确，罪人我们李鹏就是这么卑鄙。马丁路德对此说，律法的主要作用在于 叫人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无知、困苦、邪恶、愚昧、对永生上帝的仇恨跟蔑视、死亡、地狱、审判，以及当受的上帝的愤怒。这表达着律法它低重的有限性。有限的摩西律法它只会显明罪，但其实这不是件坏事，因为当我们越认识上帝的律法时，我们便会越认识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当我们越承认自己是真是无药可救的罪人时，我们便会越承认自己需要有命可给的救主耶稣基督。这真是、上帝引领我确信我的重生，圣灵引领我确信我重生的经历。我越认识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罪人时，我越看到自己其实像是在流沙里面不断往下沉的那个罪人，最终我只有一只手指头伸出流沙的这个事实时，我就求上帝怜悯我，抓住我的手，把我从罪恶当中脱离出来。让我们回到经文。保罗刚刚说了，自问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他首先在19节的最前半，他说是为了过犯增添的，同时间这也显出了律法它是有限的，低重有限的。律法有限的摩西律法只会显明罪。接着在19节的中间，保罗说明完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之后，他接着说要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所以摩西律法有一个清楚的起点，是在应许之后430年，对吗？在这里保罗继续说，摩西律法也有一个清楚的终点，那个终点就是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基督来到后，律法摩西律法就会结束。为什么等基督来到之后摩西律法就会结束呢？因为等基督来到之后，基督会成全摩西的律法。马太福音五章的经文，或者可以说基督来到之后，基督会总结摩西的律法，罗马书十章的说法，使其成为基督的律法。这什么意思啊？成全摩西的律法，总结摩西的律法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指基督来到之后，基督就会指出摩西律法那更完满真实的意涵。还记得在马太福音这个五章的地方，耶稣与人的对话，说奸淫是什么，杀人是什么 OK 等等等等，耶稣展开了那律法背后真实上帝的心意。而不止如此，耶稣自己也完全实践了上帝的心意。也不止如此，因为耶稣也赐给跟随他的人、信他的人能力与动力，去回应实践上帝真实的心意。这就是耶稣成全摩西的律法、总结摩西的律法、完满摩西的律法的意思。耶稣指出了那律法真实的意涵，并他完全的实践它，并且他也给予跟随他的人能力与动力去回应实践上帝的律法，以至于摩西的律法就被完满成为了基督的律法，也是我们现在回应上帝的方式。所以这刚刚说的这19节的中间、律法不仅是为了过犯添上的，而且是要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基督来到。这表达律法的第二重有限性。有限的摩西律法它是有时限的。最后最后，摩西表达律法的第三重有限性，19节的最后， 保罗说，律法是借天使经中保摩西之手设立的。与此对比，应许的设立则没有经过中保之手，是直接由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哎，这个对比，律法有经过中保之手设立，跟应许没有经过中保之手设立，这样的对比表达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律法有经过中保设立，它暗示着律法的有效需要双方配合，需要上帝赐下律法，也需要上帝的子民遵行律法。 OK， 而与此对比，应许的有效则不需要中保，不需要双方配合，而只需要单方，也就是上帝那一方赐下应许就够了。所以律法的第三重有限性是，有限的摩西律法需要经由中保摩西才得以设立。在保罗说完了这律法的三重有限性，它的功能有限，只能点出罪，无法给生命，并且它的实现有限，到基督到来为止，并且它需要中保，需要双方配合。保罗说完了这一些之后，他接着继续问21节的前半，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或者可以被翻译，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对立吗？两者是抵触的吗？两者是敌人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合理的推测，保罗的回应应该是，所以我刚才前面讲这么多，没有错，律法跟应许是对立的。我们现在可以把律法打包，放在这个蓝色塑胶袋里面，垃圾袋里面就丢掉了。但结果，保罗的回应是这样吗？保罗的回应完全不是这样。他的回应是21节的前半，他用一个他惯有强烈的否定词，他说断乎不是，也就是绝对不是这样的。上帝没有要人将律法跟应许看成是对立的，是抵触的。 No， 律法不是应许的敌人，他们两个是伙伴，只是他们的人设并不一样。律法跟应许在上帝的心意，他们是伙伴，只是他们的人设，他们的设定是不一样的。那律法的人设是什么？保罗接着娓娓道来。首先律法的第一重人设是，他是一个驱赶者，他将我们赶往应许。律法是一个驱赶者，他将我们赶向应许，他将我们赶向信心。这与我们刚刚说的第一重有限相对应，律法指出人的罪而无法给生命，最终他将人当罪人赶往应许，赶往信心。在详细说明之前，保罗他首先先在21节的后半，他先说，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是除了耶稣以外，有人能够遵行完全遵行律法得到义跟生命吗？没有人。那既然对于耶稣以外的我们来说，义与律法它不本乎义与生命它不本乎律法。既然对耶稣以外的我们来说，义与生命它不本乎律法，那一个能叫人得到义跟生命的律法它不存在。所以律法无法使人被称为义，也无法叫人得生命，而只能显明罪，只会天上过犯，将众人都圈在，都囚禁在罪里。22节的前半。对此，保罗在罗马书7章某种程度平行的说， 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尽管如此，但这样的律法也因此将那圈在罪里、囚禁在罪里的我们赶向哪里？赶向应许，赶向信心，赶向救主。二十二节的后半，使我们得以因信耶稣基督领受所应许的福。马丁路德对此说，他说被律法显明罪的罪人会因着罪而自卑、沮丧、恐慌，因而生发出对上帝应许、对耶稣拯救的向往与渴望。我们有这向往跟渴望吗？即便在成圣当中的我们，仍然求圣灵引我们有这向往跟渴望。另外加尔文也对此说，上帝他用可怕的宣判击打我们，令我们惊慌，好叫我们借着信心来寻求基督。律法在哪里定我们的罪，基督就在那里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透过基督我们可以出死入生，不至永远灭亡，这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所以这是低重律法的人设，他是一个驱赶者。除了这驱赶者的人设之外，律法还有什么人设呢？保罗接着说，律法还有那暂时监管人的人设，他同时也是一个暂时监管人。这和我们刚刚所说那第二重的有限彼此相呼应，因为律法它是有时限的，在基督来到之后它就被完满，因此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监管人。 OK， 保罗使用两个场景来说明这律法所拥有暂时监管人的人设。首先他在23节的中间他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所以第一个场景发生在监狱，我们是囚犯，被锁在罪的监牢里面，律法在外面像是看守的狱卒，我们在里面想要逃却无法逃脱，律法在外面看守我们，看守的严密。但是当因信得救的礼来到后，23节的前半，当将来的真道显明后，23节的后半，当律法与应许被耶稣完满成全之后，当耶稣对我们说我赦免你们的罪了，平平安安的去了的时候，律法便需要将我们交给耶稣，而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的权柄之下，而在基督里了。除了监狱之外，保罗另外还使用了家庭当做第二个场景来说明律法所拥有的那暂时监管人的人设。24节的前半，保罗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训蒙的师父，这很不我们的用词哦。这到底是什么呢？的确，这是很当时代的用词，指的是当时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奴隶，一对一的看管一个6岁到青春期的孩童。这个奴隶他看管的职责包括什么呢？他要照顾孩童的生活，他要培养孩童的道德，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同时间这个孩童也有额外有一个学校的老师。 OK， 另外这个奴隶他也需要保护孩童的安全，如果当孩童犯错的时候，他为了要保护他，他要对他施予惩罚。而当孩童在青春期之后他长大了， 这个训蒙的师父的角色跟职责就会被除去。保罗说律法就像是这个训蒙的师父一样，他也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且在我们该做不做或不该做却做的时候惩罚我们。但是当基督来到之后，当基督完满了律法跟应许之后，25节，那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24节的后半，他会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有人按着上帝的主权，他这么说，上帝他借着律法把我们关在监狱里面，直到基督释放我们，并把我们放在训蒙师父的手下，直到基督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人的责任这个角度，也有人这么说，我们需要被律法逮捕并且下到监狱里，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呼求基督来释放我们。或者我们需要被律法打得鼻青脸肿，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承认自己需要福音来缠裹我们的伤口。所以应许与律法的设立，它是上帝的心意，也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在律法当中对自己以及自己的罪完全绝望，我们才会在福音中，在应许当中，对基督与他的义完全的信靠，以至于得以借着信心被称为义，领受上帝儿女的名分。我们要结束，最后用一个反思跟应用来做结，关乎于我们和应许与律法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信息当中，我们认识了那很久不变的应许，它完全不会受到律法的影响 ，OK？ 并且应许与律法，他们不是敌人，他们是伙伴，对不对？律法作为一个驱赶者，会逼使我们走向应许。另外，律法作为一个暂时监管人，他最终会将我们交给基督，以至于走向应许，在基督里的我们，可以不用再出于勉强跟恐惧来遵行基督的律法。如果这是我们所信的，而且这也真是福音的真理，那我们既然走向应许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出于勉强与恐惧来遵行基督的律法，仿佛遵行律法是我们得蒙拯救的原因一样。不是的，遵行律法不是我们得蒙拯救的原因，而是我们得蒙拯救的回应。既然我们已经因着应许，借着信心领受了拯救，我们就怀着感谢，怀着爱慕，怀着喜乐，怀着渴望顺从内住的灵，来遵行基督的律法，好对抗我们的罪，更像我们的主，并且取悦我们的父。这种遵行律法方式是合宜的，是我们应当拥有的，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帮助在应许中，在基督里的我们蛮有安全感的承认，在残存的罪性里，我们其实无法守全律法。这安全感源自于，尽管我们无法守全律法，我们仍然天天犯罪，但耶稣他已经按着他的应许，他代表我们守全，并且将他的义归算给我们，将生命赐给我们，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但是这样的安全感与承认，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只停留在这里。所以一方面 我们有蛮有安全感的承认，在残存的罪性里，我们其实无法守全律法。但同时间，我们也在感谢、爱慕与喜乐当中，我们也积极回应施恩的主。尽管在残存的罪性里，我们无法守全律法，但我们也却在基督的新生命里积极的守全律法。尽管屡战屡败，但却也屡败屡战，以至于我们便在持续悔改跟持续信靠当中，坦然无惧的来到那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并且我们也在持续悔改跟持续信靠当中，我们也得以真实的看见我们自己越来越像主的那成圣的轨迹。祈求圣灵引领我们都如此享受应许，也都如此遵行律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差派圣灵给你的儿女，给我们，恳求你的话语圣灵持续在我们的身上动工，引领我们享受你的应许，并且遵行基督的律法，来回应你，来回应你的拯救，并且在持续悔改、持续信靠的成圣之路里，对抗我们的罪，更像我们的主、你的爱子，好荣耀你，我们的父。祷告奉你爱子耶稣的名，阿门，阿门。